老底，英明周飞，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你们看，周杰伦的演唱会上，有一名杀气腾腾，哎，这女观众啊，现场点了一首《算什么男人》。这是干嘛用的呢？致敬前任。当时呢，现场网络一片哗然。啊，哎，算什么男人致敬前任？就是说，他的心里还有恨， 还没有释怀。 嗯， 还没有忘记他。 主要是啊，杀气腾腾，离那么老远，肯定周杰伦感觉不到。谁能感觉到？ 旁边的 现场观众看大屏幕的时候感觉到了。 他肯定是这么喊的：“算什么男人？” 这一句心里话是吗？ 对对对，他可能是在发这个怨气，结果呢，正好周杰伦有这歌，他以为点歌呢就唱。 哎，不， 人家这听周杰伦演唱会去了，还不知道周杰伦唱什么歌。 对， 这钱花的糟心不糟心啊？ 票肯定是送的。 小 柱，没看过演唱会吧？ 是不是没看过演唱会啊？ 没有，没有，没有。 哎，我就问问你，你为什么不花点钱去看演唱会啊？ 没钱， 或者请我？ 我白让他去，他都不去。 你是怎么紧张害怕？ 对，我怕这唱咔啦嚓把词儿忘了。你说在台上啊一首歌，多么的尴尬。 现在演唱会也有提词儿了。哎呀，咱们说什么这个周飞的歌呀？说前任呢？ 啊， 小柱，你是不是听到前任过得不好？ 就是都哭了， 有点心塞。但是听到前任过得太好，有点怨气。 人家过得不好，我心塞什么？ 你前任呢？走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的。你们毕竟是深深的爱过。 哎呦， 现在你们也分手了，你心中还是有恨。当然，这个恨是由爱而生的恨，虽然说是一种负能量，但是在你的内心还是长期的存在，让你持续的低落、抑郁。 好，痛快。 这个小花现在就是个心理学家，是不是？哎，你说点狠话，你自己心里好抚平一下你那些创伤。 我是今天早上看你忍不住翻开了过去的那个相册，我才这么说的。 哎呦 啊，私密相册， 同学录那个相册还私密相册，能私密到什么份上？ 人家我那天可碰见他了啊。 小花，你碰见他本里那人了？本里夹着那人？ 对对对，那个人向我打听了你的近况、当然也是淡淡一问。 那个人这么说的：大磊最近好吗？ 不认识我啊，这位。 周飞最近好吗？老叶最近好吗？ 不是，这小柱最近好吗？ 那嗓子眼里边卡鸡毛了，是不是？ 小柱最近好吗？我说还行，就那样，吊儿郎当的。 然后他说那就好。 哦，他还是老样子呀， 还那么吊儿郎当。 你啊，把气儿喘匀了再说话行不行？ 我也快结婚了。我是吗？ 哎呦，呵，瞧这都不嫌事儿大，这劲儿啊来了，那嘴张的。 我说你们俩当时，哎呀，那段时间也真是，我也算是个亲历者、旁观者。 瞧热闹是。 想当年，哎呀，小柱还跟我说过呢，用了8分钟删了你和他所有的聊天记录，花了8个小时扔了你跟他有关的东西，花了8天慢慢的才安静下来。 我就为取那吉利数，我就想发，你懂吗？ 太吵了，前7天真的吵得我都不行了，花了8个月才开始忘记你，啊，结果呢，你一个电话说了一句在吗，小柱所有的记忆全部复活了。 我头的那8下8下8下的全白费劲了， 真的是666啊。我还是得劝你啊，面对前任，确实咱们胡同里的街坊们，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老叶是念念不忘，周飞是耿耿于怀。 我那不就还是念念不忘吗？ 大磊是老死不相往来。 哎呀， 我希望你选择放下之后的释怀。 大磊已经老死了。 大磊是老死累死。 对，他做的是个车节目嘛。另外呢，他还跟我说，你时不常的可能会给他发信息，比如说2月14号啊。 我疯了。 初七呀、哎，感恩节是哪天？反正你老给他发。 愚人节的时候， 他给我发了。 我得告诉你。研究表明，情侣分开之后会经常的挂念或者是互相联系，但是这样比较伤身。 就是的，我 3天2头的联系前任呢，其实是对现在的生活的一种背叛。 这个前任之所以能构成前任，肯定 有事儿啊。 对啊， 而如果你与前任断绝往来，那你更容易投入到下一段的感情当中。你要是老是藕断丝连的话， 对你的心理健康也不太有利，一厢情愿啊，可能会引发心情抑郁低落，甚至是充满了阴影和雾霾。 你有多少愤懑，有多少哀怨，有多少忧伤，你老借着我在这儿抒发这些情怀，你是说给周飞听的，你是说给我听的，还是说给离开我们的大磊听的？ 大家都有点过去嘛，是吧？过去甜如蜜，现在是彼此的砒霜。 你别紧张，你用那种晃动身体来释放你那紧张的情绪。 我主要是借这件事儿，我想说一个创业的故事。 哎呦妈呀！ 是吗？ 哪看哪？ 婚姻介绍所吗？ 没有，我是看了一个新闻，又正好碰到你的那个前任他，这不是两件事就串在一起了吗？ 哦，你说人家怎么创业？ 给你讲个积极的故事。 嗯，听着。 河南郑州90后爱猫达人小万在天津开了一个猫咖店。什么叫做猫咖店？就是猫猫咖啡店。 不是猫屎咖啡店啊？ 那个猫屎咖啡还是很特别的，很贵的。 是。 他是为什么开这么一家店呢？因为与女友发生争执，后来呢女友一生气摔门而去，再也不回头了。他呢就把店留给了女友，带着猫回家乡了，重新又开了一家猫咖店。这两只猫啊在三年里面感情升温，生了一窝又一窝，所以他就有了第二家店、第三家店。总之他现在过得还挺幸福的。 哦，就是说因为感情受到了挫折，然后呢自己开始粪猫，粪完猫之后弄一个咖啡店，然后让那个 咖啡猫， 哎，让那个猫啊来这个，不加菲猫吗？ 我现在就是说，你看你也是失恋了，你也可以因为就是 我养耗子， 酒吧， 我养耗子，耗子 在他借饼，在他借饼。 哎，对了，猫也肥了，完我这店也出名了，我这就叫耗子店， 你叫耗子洞吧。 嗯， 那你弄一个养蜘蛛盘丝洞， 借着人家正事胡说八道， 一只耳咖啡。 嗯， 你这样耗子是四害吗？你这耗子咬人，你要得鼠疫的吗？ 没事，我假狂犬疫苗。 你这样会死病吗？ 我觉着，哎， 中世纪死了多少人？ 停，我觉着啊，这个受到挫折以后，干嘛都行， 干有意义的事儿。 对，你看，比如说小柱，这个失恋了100次，然后呢， 我呀，这个没心没肺已经到了极致了，100次， 想这个想前任，想这个前任想前任，就在小花这个店里边 发愤图强， 每天的扫地扫地又扫地， 哎，擦玻璃， 小花这地扫的多出好几十平米来。 咱们也用一些什么特别的方式吸引一下客户啊？ 咱俩生孩子，生20个孩子，哎，弄一个， 我去举报 孩子咖啡店。 你瞧你就借着正事胡说八道了。我知道你想结婚，你想有孩子，想带着孩子去打针， 但你不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当过爸爸的瘾。 什么叫过爸爸的瘾？ 过当爸爸的瘾。但是我必须得说，你得先有点自己的事业，你得爱自己，享受现在的生活，不能人家再问你你还记得他吗？早忘了。人家说我还没说他是谁呢，这就让人拿住了， 轻轻松松就被人拿住了。 哦，最后我要告诉你，他要结婚了。 怎么着，最近又要生一窝是吗？ 你就一点不动心吗？ 不动心。 你就一点不想过去喊不愿意吗？ 不愿意。 世界上最难吃的席就是前任的婚席。 嘿，错了，最难吃是凉席。 反正小柱啊，走正路啊。我就怕什么呢？因为我又看一新闻，我怕你到时候万一哪天把我劫持了啊，因为我是你曾经的他的闺蜜，你把我放在后备箱里约他出来救我。 我有车吗？我就给 你 放后备箱里。 我是怕他因为想跟前任见面把我挟持，然后要挟前任来见我，然后呢并把我装在了后备箱里。 你真认为自己那么重要吗？ 第一啊，这种就是这个把这个无关的人牵扯进来的这种行为，它就是一种糊涂虫的办法，对不对？ 对。 比如说啊，我喜欢谁谁谁，我凭什么把你塞到我的车的后备箱里呢？我驮着你，我满处找他去，沉不沉呢？啊， 也说不清楚啊。 对呀， 也说不清楚啊。 我一开盖，把这后备箱盖一打开，我说我喜欢他，结果你嘣蹦出来了，你说这叫怎么回事？ 这我就放心了。 你放心了吗？ 第一，他不是糊涂蛋。 第一，你没有这样的魅力。 第二呢，我能促进你们分手。哎，我就问，如果分手了，你要他一个解释吗？ 都分手要他一解释干嘛呀？ 就是要最后见一下面，告诉你为什么他要跟你分手。 不用，别费那劲。 那个周飞呢？ 其实是想知道的，但是没必要见了。 就电话可以分手的，微信也可以分手 啊。但是这个分手，你要是真是说，哎，来发一个微信，咱俩分手吧，你就不再理他了，那你们俩没感情，对不对啊？ 不正式是吧？ 对， 也许他跟你开玩笑呢，也许他生气了，随便说一句呢， 让你哄呢。 对呀、 啊，那你觉得应该还是见面正经八百的说一下。 对呀、啊，或者把事儿说清楚。真是这样，我咱们分手吧，这五个字完了，你就不再给回了，就分手了。那你们俩因为什么呀？就算有原因的话，你们作为男方或者说作为女方，也应该去弥补一下吧，挽回一下吧。 对对对， 对吧？ 人家小猪心就比较宽，人家说咱们分手吧。 好吧， 发了12块钱的红包，小猪 这叫六六大顺， 美了 啊！不是，小猪直接发了，谢谢老板。 压根儿没往心里去。 谢谢老板，已经习惯了。 还显得发红包的那人长得很漂亮哦。 发了，回了一个手气最佳。 再发一个红包，我还能再活几日。 小花，你是不是就是这个没抢过红包，完攒着这些感谢人发红包的这些图标没日子用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95后小老板暑假卖网红冰淇淋，他说奔二了，要长点社会经验。咱们听听酒吧里的几位怎么说。奔二了，人家要长社会经验，您这几位奔五的怎么办呢？ 不是95年奔二吗？95、05、15、23得到二奔三了。 奔三，哎，是吧？95后，人家说95后， 99的， 有可能，羡慕吧？ 哦， 人家就卖了网红的冰淇淋， 什么样啊？网红的。 就是那种锥桶吧， 我跟你说，什么叫网红？网红这俩字儿就是在网上红了 就行。 哎，嗯， 明白了。 但是他才上大一啊，那也就18、19呗。 哎呀， 可是孩子挺有志气的，钱不能老让大人给。 是， 这比咱们胡同里有几位可强多了。 嗯，所以大家都去那儿排队去吃去。 咱们胡同那都奔几了，伸手管大人要钱。 小柱， 说你呢， 听见了吗？周飞， 你那儿搬来了晚，咱胡同哪个老家不知道啊？哎，我上1年级的时候就在家里边做刨冰了 啊。我知道，你不就卖给胡同的那几个 孩子吗？ 毁了一个冰桶， 嗯， 毁了一个电风扇， 嗯，你还毁了好几身衣服呢。 毁了一个搅拌机，卖了一碗刨冰。 卖了一碗刨冰啊？哎，是卖了一晚上的刨冰，还是卖了一碗刨冰？ 卖了一碗。 大春节大年三十，人家都围着吃火锅吃烤肉的时候， 不是吃饺子吗？ 冻的冰。 我知道你还揣一盒火柴出去的，先擦点亮了一盒火柴。 我以为先骂街呢。 看见了奶奶都笑容。 完了，看见了烤火鸟、 烤鸭翅、 哎， 鸡翅膀， 然后 烤乳猪。 哎呦，然后拿这碗刨冰，这手是火柴，俩一对， 冰也化，火柴也灭了，最后剩个碗。地上滑还给碎了，脸还弄了个口子。 大春节的，哎呦 啊，说的我现在都想哭。星星点灯， 照亮我的前程。 哎呦，你们俩都多大岁数啊？ 这多大岁数也听过这歌呀？ 哎呦，我天哪！ 关键人这人老唱， 你给人点过灯是怎么着？ 我给他指过前程。 哎呦喂，好，实在没辙了，马路边上摆挂摊去了。 说你管家里要钱的事儿，你又转到这些乱七八糟 的 话题上。 我这是说我的那些教育你 呢 啊。 主要是说什么呢？不能这样了。 一想要个变形金刚，就得考100分，能考了100分吗？ 没有， 那不就得去卖刨冰吗？ 大得明白呀，不付出怎么能索取呢？ 对， 好多东西不能指着大人，得靠自己。你要指我，天天的让你毁，把我也拉下水了。 哎，我把你拉下什么水了，小花？ 这么多年，你问过小花吗？酒吧挣过钱吗？ 本身您这酒吧就水啊。 不是，你也得长点社会经验呀。有时候人来了以后，你得招呼招呼啊，别净旁边望天。 我好不是垃圾桶，我张着嘴望天了吗？ 不，关键咱这酒吧除了我们几个人，没人来啊。 啊，不，你不注意观察 是吗？ 有 啊， 该收电费的， 啊， 该收水费的， 嗯， 该收这个门前三包的。但分哪位能走单了，也不奔这儿来。 小柱，真的，你要是但凡能干的话，你就算有点脾气，我都能忍。你看，现在职场上90后的群体是越来越多了，对于你这个80后，其实已经人家， 哎，你这意思 我都要乐了。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是完全被社会淘汰了。 那倒不 是， 有些公司愿意用九零后，因为什么呢？年轻。 当然，也有些单位愿意用周老，对不对？ 当个顾问什么的，是吧？ 对。 九零后头脑灵活，反应能力强，创新能力强。 哎，这个 当然了， 这周老也强过呀，是不是？ 我现在也强啊。 当然了，就是有弊必有利，有利必有弊。 对。 那么他们的缺点是个性比较强，做事太有自己的主见了，对，有时候不听话，让老板也又爱又恨。你看，有一个九五后的小伙子去了一家电商公司，能力还是很强的啊，手下几个网店做得非常好。有的时候啊，有些老员工有问题了还得请教他呢。但是呢，不久之前公司产品出现了一点问题，丢了一个客户，所以呢老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就骂了他。但实际上这客户并不是这个九五后负责的，足足骂了这个九五后五分钟吧，还全公司通报200块钱。当时这小伙没说什么，下班以后呢找老板去了，说要辞职，说这事儿跟我没有关系。老板弄清了来龙去脉之后呢，觉得有愧于这个小伙子，就直接给小伙子道歉了。 哭啊，这是一社会游子， 上午的事儿是我做的不对。 我总觉得这老板跟猪八戒似的。 这个情况之下呢，我情绪太激烈了。但是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有情怀的人啊，有的时候确实是壮怀激烈，豪情满满。希望你呢理解我，我这个个性就是这样，爱恨分明。这样吧，发工资的时候我给你多发500块钱。 吓我一跳，我以为说发工资的时候呢。 发，但是你不要声张出去啊，希望你给我留个面子，你看好吧。 没用，没用，就你需要面子，那我面子放哪儿啊？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你啊，你今儿也不用多说了啊，我这都是过来辞职的。 好说好说。 对对对，工资啊你还别想少发，不然我直接来你这儿闹了。 别闹别闹， 你自己看着办。 你看老板，我都已经向你赔不是了，这点小事儿你还放在心里呀？ 那不行， 年轻人， 那不行，你要面子我更要面子，我年轻我比你面子更重要。 哟，那还僵住了。 那可不吗，我现在就来辞职的，你也别跟我废话了。 玩这老板就除了傻乐就不会别的了，也没人给你照相，动不动就乐一下子。 很尴尬吗这个场面？我想象这老板应该是 不用尴尬了，我已经把你都说成这份上了，把我工资给我走了。 后来这老板没办法同意了辞职申请，就说呀，哎呀，员工是很霸气的，九五后的是个性比较强烈，我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我曾经也是粪土当年万户侯啊，理解吧。还有你什么事儿呢小柱？就说你要真说能力强到人家九五后这份上，我也是可以把你当成粪土啊。 呵，我都强到这份还拿我当粪土呢。 认土，把你当粪土行吧。 认土。 其实呢这种事儿呢也不是这一起，你看咱们胡同里面老张不是那天还说吗，说他们公司里面面试了一小伙子，也是脾气挺大的，说这个面试的时候老张是 HR 嘛，面试的时候呢就问说，你呀如果说啊在工作当中无意中撞见上司正在欺负女同事，你怎么处理？老张想呢，要么就是说弄不清情况不要贸然行动，要么就是说撞破现场大家尴尬，上司会不会打击报复啊，与其这样不如巧妙的干扰一下，比如说咳嗽吐痰打喷嚏，咳嗽吐痰打喷嚏， 这就是来搅局来了， 让三方都有余地吧。 打嗝放屁吧唧嘴， 哪怕是这样下招的， 挠脑袋抠鼻子搓脚。 我跟你说啊， 这人是有病是怎么着啊？ 不用这些，直接这俩同事你都认识吧？ 不是问你，是问那九五后男生怎么答。 哦， 那九五后男生怎么答的呢？ 零零 后他就说我拿着手机进屋。 九五后男生啊，啪，水杯摔地上了。 哦，我也给自己嘴巴呢。 你们公司竟然招这样的上司啊？我上去我打个他满地找牙，再有这样的人渣出现，说你们的失职，砰！面试的时候是这么个情况。 其实人家是举例子想考验一下，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他怎么能够化解这个尴尬。 对， 结果这位呢 这九五后认真了， 愤而离去。 哎，把这事儿当真了呗。你这么无奈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个工作失去的太不值当了。 这就是一个就是有正义感的青年， 血气方刚嘛、就是、 对。 后来那个老张追出去还问呢，说 你别拦着我。 对对对，说你追我干嘛呀，我告诉你说。 嘿嘿嘿嘿 老张 你怎么走了？ 对，老张开车去东北。 啊，嘿嘿，你怎么走了？你别拦着我。 你干嘛呀？ 用你来不行吗？用你了， 跟你闹着玩呢。你 我给你涨工资。 对，你看看。 别拦着我。 这个九五后太乖滑了。

而且最简单的是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当中直接做小米一条刺身嘛。 对，小米也送给您了，十袋呢。 哎，我们今天组合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咱们是一大包十头的海参，300克，一天一根，咱们今天是9大包90头。你能天天吃，吃3个月。在专柜的要花到5310，我们今天是1380，给你省了好几千块钱，专柜买一组在这买3组了。 对， 还送你100克的沁中黄小米10大袋。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加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G1京哈高速出境方向王四营桥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继续受到高空槽和副高外围偏南气流的共同影响，有降水天气，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气温在31到24度之间，白天的摄氏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比较闷热，夜间的摄氏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本是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 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想要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在 东方街坊， 最亲 近，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快乐街酒吧里，现在的娃呀，比咱们那时候当娃的时候啊， 等会儿，比咱们当娃的那会儿， 就是说现在孩子们的童年跟咱们那会儿当娃的时候， 不是一种类型。 当孩子的时候我知道，当娃是不是还得更小啊？我当娃的时候应该不记事儿呢， 4-5岁， 这不叫娃 了，大娃呀，人人都是这么有一个过程。 对，人啊，当时从细胞胚胎发育的时候，确实是像鱼。 有鱼吧？ 你先是长一刺儿，长一刺儿，完后长鱼头，然后长鱼鳍、鱼鳞，哎，然后最后你长一鱼鳔，后来怎么着，你就变成人了。 那属于基因突变是吧？ 对， 你没长出鱼腮鱼眼来。 就说甭管哪种娃啊，大家发育的过程是类似的，但是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对了， 这跟我们内部没什么关系。 有关系。 你就想啊，为什么这个葫芦娃有火娃，有水娃，有大力娃，有隐身娃，就是说每个娃他的成长历程都不尽相同。你比如说王大磊当童娃的时候， 童娃 就是王大磊是童年的时候。 你说清楚了，叫童娃呀、啊。 哎，家里都说的，好不容易王家门得了个大娃子，哎，我们这个娃子， 大白胖娃子， 对，我们这大白娃子， 我们家一听就不是北京人，打扮一千来的，白胖娃子， 我们这个娃子就得好好的培养，是不是？不用他砍柴。不用他放羊， 等会儿， 不用他烧火。 行了， 家里疼你着呢。 我没揪这点活想疼我的。 可是你生活的环境就是这样的。 哎， 到了16岁，你进城了。 你等会儿吧， 务工的背着个锯。 你等会儿吧，我是不是跟宋丹丹演一小品啊？小牧人进城， 是， 什么叫是？ 你要说一落草就在这个城里的这个 城里哪儿？ 哎，城里的这个楼里。 在城楼里 哦，你是那捅楼子的， 你才是。 那你可能家里不一样， 生了之后玩小手枪， 就是 铁皮火车。 但是得说他那枪是木枪，搬不动。 对， 只能自己嘴里学。 干嘛？难呐， 玩几回就吐了。 你看现在小孩，人家那一搬，啪嗒，你这 就掉了。 你这身上撒烟灰呢。 就比你那会儿好了，知道吧？ 你说这半天就为恶心我的童年是吗？ 不能这么说 。这个就是说，现在小孩的童年，咱们小时候，还是以玩为主。 对， 现在的小孩可是以班为主了。 是的， 班 没上学先上班，有没有 培养？ 现在都不愿意输在起跑线上。 对， 这谁家不趁个三娃俩枣的呀？ 谁家不趁个三娃俩娃的？ 指这一个娃，家里又有那么点积蓄，那不发给娃？发给谁？ 对， 把积蓄都发给娃了。 不是积蓄给娃，这点精力 你得配给他呀。钢琴班、舞蹈班、 对， 围棋班、 对， 英语班、游泳班， 得练呢。这个技不压身没有什么坏处。 是、嗯、3-4岁的小孩叫千字童。 千字童 认识1000个字。 哇，3岁认识1000个字了。 还有呢，叫成语孩。 成语孩怎么？ 张嘴就是成语，比你会的多。 这么厉害， 哎， 还有古诗孩、 哦、古诗孩是什么时候复活的？ 不叫古诗孩，他说错了，应该叫古诗孩。 古诗孩 就是古代的诗孩啊，刚才挖出来的。 不是， 马王堆。 小的时候让背点古诗， 对， 其实就是唐宋那些简单的诗文啊。什么鹅呀？ 对， 是吧？ 不如王大磊这葫芦娃。 哎，谁就葫芦娃了？ 糊涂娃， 对， 小时候比较糊涂。那人家问你几岁了，你那还说我爸爸给我买了个兔牙。 我这调门还够高的。 童声。后来长大了，人家问考你道数学题，我一天给你吃3个枣怎么样啊？不行，少。那我3天给你吃9个枣行不行？这长这多。 还有那个吃饭的时候哈，教你这个怎么个礼数啊， 礼数 吃饭的礼仪啊、哦、哎，然后你也是您请手，我勾着了，我勾着了，你往这边挪挪。 我听明白了，我就是那傻小子。 其实就是说呀，咱们跟他们比，咱们小时候是傻了点，但也不 要傻。你小时候傻点， 这所谓的傻就是说我们没有那么多 富养。 对，你看现在的孩子压力有点太大了。 你能想象你6岁的时候坐大飞机出国玩吗？ 王大磊，你说你第一次坐飞机是什么时候？ 哎呦，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我都20多岁了。 你看看 现在人家7-8岁小孩暑期到了英国训练班啊。 英国训练班、 英国夏令营啊、 美国去拓展吧，欧洲去参观吧。 哎呦， 就差去南极北极学习去了。 你瞧瞧， 孩子们都这样，他可能也不觉得辛苦，都习惯了。但是他是不是还喜欢这件事儿，有没有兴趣，这个就不好说了。 对呀、啊，他孩子是不是真想学这个？很多都是家长喜欢，没机会学，让孩子去学。 不是，家长现在都给你很大的宽松度，你学不学？你乐意学吗？学一个呗，你试试要吧？ 不， 学吧。 干嘛？ 家长不是，家长说你乐意学吗？啊，你学一个，你学一个，孩子，我学一个吗？ 王大雷，人家都上了摔跤班了，是不是？ 摔跤班， 你学一学吧。 对，不学让你摔跤去。 爸爸摔了。 嚯，真揍啊！ 爸爸摔了一下。哦， 摔自己啊？ 苦肉计嘛。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大街酒吧里，你们发现没有？就是男生夸那个自己爱慕的美女，在我们女生的眼里，往往就是还好吧。 但是我们女人圈里认为，哎，这是个美女啊，在男生那块评价也仅仅就是凑合呗。有没有发现？ 这个我还真没研究过，但是我知道好像大家伙眼中看这个人的不一样， 是吧？ 你们快看这美女，我们都认为这什么呀？这是。 但是有的时候是一致的，比如像小柱这样的站在咱们面前，咱们男女的判定是一致的。 这寒碜！ 我用你们俩夸我呀？那我问问你，你代表普遍的女孩，你给分析一下，这些女孩到底喜欢男孩什么样，或者是喜欢什么样的男孩？ 这个差异比较大吧？比如我自己个人呢， 喜欢孙猴还是八戒呢？ 不是，我明明说的是帅哥，怎么最后变成猪八戒和孙悟空了呢？ 不是有那句俗话吗？就有喜欢孙猴的，就有喜欢八戒的吗？ 反正那个我喜欢那个个子高一点，皮肤可以白一些的，不是跟我老呛着说，拿我开心打岔了，得哄着我，特欣赏我，特喜欢我，稀罕我，到外面老吹我好，不是到外面老说我好。 是吹你好啊，是说你好， 把我带出去特别有面子的感觉。当然我也觉得有面子啊。 有这样人吗？ 不过真的，当时有一个调查，就说九组的男生版照片亮出来以后，大家一看，哎，这个五号男生赢得了不少赞赏票。 这五号是谁？你告诉我， 男生到底是谁呀？ 男篮五号吧，我们还能对对找找去。这男生五号，我还真不知道是谁。 你得先。 对了，忘了给你们看照片了，来发一下。 这多少照片这是？ 我们就俩人，你啪啪啪啪啪啪。 不是一人十八张吗？ 这是按十八罗汉发给我们的是吧？ 哎，我告诉你们，就这五号男生赢得了咱们胡同里所有女生的喜爱。 这五号也没看出好来呀、 啊。多自然呢，眼睛不大，笑起来特阳光。 本来眼睛不大，笑的时候眼睛眯缝成一条缝，阳光打哪儿看出来的？ 你这个就属于嫉妒人家。再说你们别伤心，性格好很重要，对不对？你们虽然在第一这个评比当中落后了，你们争取在后面几个评比别垫底啊。 你看， 哎。 什么声啊？这是 不知道马蹄子声。 马蹄子声 是有个白乎乎的东西过去了吧？ 白乎乎的老妖精。 是窗帘那儿就一阵子过去的。 哎呦，大白天的。 嗨， 什么呀？ 门口有匹大马，是王大磊。你 爱拉哪俩拉哪俩。 什么 门口有四辆四轮大马车， 你爱拉哪两辆拉哪两辆。是这个吗？ 不是，是门口四轮车没有，只有马。 几个？ 一人一匹。 一匹，一人一匹。 你们今儿谁骑马来的啊？ 不会啊， 这是不是车限行改骑马了？ 这点儿马不让进城。 哟，真乖呀。哎，话没吃不是？话没吃不是？ 他听得懂你说话吗？ 哎，真好看哎，你们看大白马。 大白马哪儿来的？关键是天上掉下来的。 不像狗带那个狗牌，马也没有狗牌啊。 马带狗牌干嘛呀？ 那那牌叫什么呀？ 马牌呗。 马牌不是猴牌的肥皂吗？ 不是， 马牌那是香皂，行吧？ 你们俩先别争经这，我问这马哪儿来的？这就是传说中的白龙马。 对，其实朝西。 哦。 驮着唐三藏， 后边跟仨徒弟。 我说刚才说孙猴八戒灵了吧？ 哎。哎，你说放门口的话招揽生意吗？ 招揽生意啊，你要放在咱酒吧正门口的话，我觉着他肯定能挡生意，门都开不开了。 不是，有很多年轻人会是因为有马而过来的， 还有很多人会因为有马把你举报了的。 为什么呀？又不是我偷的。 城市里边明确明文规定不许养 鸡都不让养 鹅。 对，鸡都不让养。 这匹小马嘛，你看这个眼神这么温柔，一看就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刚来大城市吧？ 你这意思，这是外地进京的马？ 来多久了？ 你得想，这丢马那人着急不着急啊？ 着急啊。 马是从哪来的？得送马回原位。 这你又想多了，你不知道 什么事啊？ 他这么小，又不是老马识途，扔外面就转向了。 你先等会儿，你怎么知道他这么小啊？ 你看他眼神。 嗨，你光看眼神不行，关键得看牙。 哎， 哎， 你那逗狗呢？ 哎，要不就这么着，让王大磊牵着马，我呢骑在马上， 嗯， 然后呢，你呢， 一个小柱挑着担， 一个小柱探路。 咱们等于说咱们几个人还没走到流沙河呢， 等你的，你就冲着呲牙，知道吧？ 我冲人家呲牙是吗？ 啊， 你是不是等着人吃你肉呢，小花？ 咱们玩一次，就玩一次， 合着就为哄你玩是吧？丢马那位正急着呢， 咱也是帮他呀。 哎，也没准儿，咱们就在马路上这么一走，好心人一发，然后呢，马的主人可能就能按图索骥找到自己这匹马。 嗯， 行吧， 行不行？ 当然呢，我觉着啊，要是想让这个主人出来的更迅速一点呢，应当让王大磊骑这马。哎，把这马压的这腰板啊，要塌不塌，要垮不垮，马主人一定及时出现，把王大磊一下给他搬下来了。 那我们萌萌怎么受得了呢？ 萌萌， 对呀、啊，我刚起的，萌萌嘛。 啊，你管这马叫萌萌，萌马。 你记得吗？萌萌，站起来，站起来。 你把八个电影串一块儿，这马一会儿都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了。 行，萌萌，咱出去玩去了啊，走嘞。嘟嘟， 还嘟嘟。 有一个新创意，你们愿意听听吗？ 你又有什么新创意了？ 你说这个马要是谁上去坐一下拍张照，咱们就收个5块钱的。 你这叫新创意、 哎、 我告诉你说，打我4岁那年就有这创意了。咱们最简单的方法就写一寻马启事， 哎， 吧唧往这一贴。 对，坐。 不是这马谁呀、啊、 我来走一下啊，就是他啊，是婚庆公司的负责人员 啊、 哦， 我们婚庆公司呀、啊，养了一匹孤独大马。 哦，孤独的一匹马， 不是孤独的，是孤独大马。毒、 毒啊， 手毒、口分毒、平毒、鳖头、 哦， 叫 鳖头， 大鳖头。 你才有大鳖头呢！ 哎呀，行了，高头大马，您到厨房这儿来 啊。这么一会儿吃的， 不是他在厨房那窗口那块儿的 哦， 正领中午饭呢。 哎呦半夜的，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新鲜？ 娱乐72遍， 快乐大街。 哎呦，又一天开始了，出车，好， 嗯， 呵，还开那么快。 嗯， 公社有专用道，我跟你说，你别欺负人。 哎哎，是吧？ 哎，怎么着？ 走啊， 走啊， 啊， 可不走吗？你到哪儿？ 亚运村。 哪儿？ 亚运村，北四环。 我知道北，你去北四环，你换个地儿行吗？ 啊？ 你换个地儿。 换个地儿，我去那儿办事儿，我换个地儿。 是，你知道，我跟你说啊，你听我的啊，咱往南走，痛快。 哦，您的意思，我去采月。 哎，行，你去采月，好好好好好，上车，没问题。 咱先到北四环， 必须去的。 不，您要是拒载的话，要不然 我不 拒载。 您省您，我就跟您说，跟您是，我不为了您好吗？对不对？您非得去那儿，我也救不了你，是不是？ 你救我干嘛呀？ 不是，我说，这堵车，没别的意思啊。您上车，上车好不好？ 您稍微尽量的快点，我 什么 有事儿， 快点 啊。 我也想快的，你看看这大街上快得了吗？我又没有翅膀，没有螺旋桨，我也飞不起来。您着急我比您还着急，您知道吗？我一天有车份，我出门一睁眼我就欠人钱。 是 你是多拉俩活我不高兴吗？ 是 我乐意跟这儿堵着吗？ 不是，咱有您说这功夫，咱车开起来。 什么开起来？你看这红灯变吗？它开不起来， 眼睁这 你非得那点那不能过去。我跟你说，过去哐叽就罚200，你掏钱吗？你掏钱我也不行，我这分有限，一年12分，一罚就得办学习班，然后公司还得扣我钱，我得养家糊口，您得理解我，您知道不知道？ 行了， 现在这车况不如以前， 当时我 前几年刚干的时候好着呢。 我错了， 你错了，没您没错，这事儿也不赖您，我知道堵车这事儿也不是您造成的，对吧？ 是， 咱们就往前走着，您那就别着急，好不好？谁让您倒了霉非要去亚运村呢？是不是？ 哎，您怎么这么说的？ 我就说这意思，您理解这。您说您这样，我刚才劝您奔南去，您不去。您说这会儿咱都能开到彩玉了，您非得往……您看 啊，这才几秒钟啊，咱就开彩玉了。 10分钟了，这一红绿灯还没过去，没办法，早晨起来往北去就是人多。 不是，他就约的这点儿、这地儿、这时候。 约您那人也够不会办事儿，非约您今儿去，约您周末去不挺痛快的吗？ 嗨。等，您先不了解情况，我也省得跟您，就您就踏实开车吧。 你看，你还有这不守规矩加塞儿，你看你说我本来就慢，还有人愣往里加塞儿，你说我这说什么好？成天在大街上，我跟你说没辙， 您不知道您这开车的多不容易， 我知道，我觉得 哎呦这耗着突突突突突，您知道，我跟你说这车要开起来省油，这要这么一走它费油，现在这油这么贵， 我 一天增加我成，您说什么您甭说了，说也没用，不解决问题，不是不 您呐， 但我们也理解，你知道吧，现在北京发展，城市变大了，人变多了吗，所以呢这是必然的问题，大家生活条件变好了，买个汽车 绿灯了 走。 那天啊，重庆的小东和朋友相约去过周末，哎，晚上七点钟呢，他打到了一个空的出租车，坐进去以后啊，就发现这的哥呢面目难色，开车这位姓张，张师傅启动车，这一路上呢就一直在抱怨，哎呀很堵啊，这个点不好走啊，你看走哪儿堵哪儿啊，堵哪儿你说你还非走哪儿，反正就一路在说说说，最后呢小东也火了，您这一路上怎么就不消停呢，我打车付钱您不想走，您这不是拒载吗，我投诉您，一听这话张师傅也来火了，俩人就这么吵了起来，都不让步，最后小东报了警，小东说了这驾驶员一直唠叨担心堵车，自己一天的心情很受影响，所以应该给一个心情损失费， 他要求车费打八折，那我跟他就说说话，这亏本生意我也不能干呢，是不是，我又没拒载，我要给他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了，我也没打他，我也没骂他，我也没侮辱他，我不就外面堵车吗，这是事实，那还至于还打折， 张师傅半小时了，你看是不是， 那说事儿是不是得说明白了，我这人笨嘴拙舌的，不会说，一到这个时候我就没词儿，你非得让我说清楚，那他说他有道理，我还说我有道理呢，是不是，哎你们先听我说别走啊， 民警最后也安慰小东，这样的哥给你道个歉，他言语不当，你呢也是出来玩的，不要影响心情耽误了时间，在民警的协调下，张师傅道了歉，小东接受道歉，并且支付了全额的车费，张师傅还将小东送回到了打车的地点， 我给您送到这儿了，钱呢我也收了，但是您是给我没给您打折，但是我得向您表示道歉，您原谅我当时的这个过失，您听我说完您再走，我 就到这里， 你有多少兄弟姐妹，你父母尚在吗，你说句话，我只是想在临死之前多交一个朋友而已啊，怎么上去就是我，所以说做妖就像做人一样，要有仁慈的心，有了仁慈的心就不再是妖，是人妖，哎他明白了，你明白了没有， 王大雷工作有，收入无， 殷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 真无，娱乐七十二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料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无，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想中的精啊，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